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吃饱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，其实心我皆斑驳。 小的是越多的感受，是天上奔小偷，把心不打破，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。寂寞不痛，痛在做梦，幻想到你自由，你冷一个，回来激动我，我用爱回过往，所醒不来的梦。 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，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吃饱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，其实心我皆斑驳。 Thank you.